人何路春风，说不出借酒相送。夜雨冬，雨点透射到照片中，回头只是梦，无法弹动，迷住凝望夜褪色照片中。哦，像花虽美红，如冰虽不冻，却像有无数说话，可惜我听不懂。哦，是杯酒渐浓，或我心真空，何以敢震动？那可以投照片中，怕找到时间裂缝，夜风中告知我难寻你风中，回头也是梦，仍是被动逃避凝望你，却深人脑中。啊，像花虽美红，如冰虽不冻，却像有无数说话，可惜我听不懂。啊，是杯酒渐浓，或我心真空，何以敢真空？